各位观众好，来到新一季午夜广场的历史是这样说了，我曾卓然再向大家 say 个 hello。 我们主持呢都是可以叫五星战都继续在这里，不过呢就有些人换了新装，包括远行、家齐、小毛，还有就隆重介绍呢变了样貌的 性别冇变嘅， 乐燕咯， 乐燕 应该冇变， 疑似系乐乐， 疑似系 啊，疑似系佢嘅物体啫，不过有啲唔同， 系咯，买一样嘅，即系沧桑啲啫， 即系我，即系看起来唔一样，食起来一样 嗰个感觉， 系啊 系啊，好似换咗人。 唔係，我哋一新一季梗係要換下新啲形象，咁等大家可以知道。 即係換一換個樣就當換咗新人啦。 咁都好啦。 題目叫一代 新人咧，咪一定好過舊人啊嘛。 係啦，咁即係今晚咧，我哋題目係一代新人勝舊人啦。咁啊，當然係個問號啦。咁就問緊嘅就係即係新同人同舊人啦，背後咧就係講緊有關即係繼承嘅問題嘅。咁啊，即係我哋一連兩集咧都會討論有關繼承相關嘅事。咁啊，繼承咧可以係帝王將相啦，可以係普通人物嘅。咁啊。背後其實非常簡單嘅，即係人咧生命係有盡頭嘅，好多嘢咧需要有繼承，有啲人先可以持續落去。咁啊，持續到幾時咧？點樣持續咧先係好咧？咁其實係有好多值得討論嘅話題嘅。 我覺得講繼承呢個問題咧，大家會唔會諗你哋而家手上所有嘅嘢，屋啊、家庭啊，所有嘅嘢係會繼續擁有落去嘅，或者係會即係永遠嘅？咁如果唔係咁嘅話咧，咁可能我哋就要思考繼承嘅問題。嗱，點解我哋當初會即係考慮繼承做我哋嘅題目咧？就係、是、讓我諗起阿秦始皇。 嗯， 阿秦始皇佢統一天下啦，咁希望第二件事就係咩啊？千秋萬世，千秋萬世佢係點樣？佢已經諗定個制度係點樣？我係始皇帝，咁跟住嗰啲二三四，即係二三四世啊咁樣延續落去啦。咁但係佢有一個好矛盾嘅諗法嘅。就要求長生不死，咁長生不死就唔需要繼承啦，就 可以永遠乜嘢？ 係啊，永遠可以享受落去。但係問題係咩？如果你個生活係讓你好悲哀，你係即係已經係唞唔過氣，你就唔想呢樣嘢永續落去啊嘛。咁所以即係如果你去思考係要永續嘅永生嘅，咁你可能係好中意你而家嘅生活都唔定。咁但係咁繼承就另一種諗法啦。 咁所以我哋點解今年繼續繼承呢個節目呢？ 点解今年继续继承呢个节目？我哋系咪要永续咧？系嘛？ 梗系要永续啦，要千秋万世咁样做落去啦。 拍到1960集， 1960集，历史嘅话题咧就无穷无尽嘅，都系可以。咁啊，今年大家有冇咩谂法咧？吓，咁啊，有关呢个新一季嘅谂法啊？ 希望可以多啲唔同嘅范畴加入去，同时亦都可以俾大家睇到咧，就系历史研究可以有好多样化，唔系净系得一啲叫做自乱轻衰。 我諗我會覺得我哋係平衡翻，我哋喺學院同埋自己研究之間揾一個點去將佢可以喺公眾嘅知識傳播啦。即係不過我諗我哋其中一個關鍵就係過去都有好多觀眾反映嘅，就係可能我哋係一個以比較中國史為中向嘅一個題目啦。咁我哋其實最初嘅介紹都係有依個傾向嘅。不過我諗 財政史言 係啦。咁但係我諗其實我哋都可以將中國放喺世界嘅脈絡啦，或者以一個更宏觀嘅角度啦。好似我同小木可以喺東亞嘅世界嘅考察裏面可以再做多少少一啲嘅討論啦。咁令到依樣嘢更大嘅話題啦。或者另一樣嘢就係我覺得我哋都有啲差唔多嘅年輕嘅學者，其實而家喺香港已經站起頭來。即係開始有少少佢哋自己嘅發揮，咁所以其實都有機會希望再次請佢哋一啲更加比較喺媒體或者無論係紙張媒體或者電子媒體比較少見到嘅一啲嘅聲音，聽到嘅聲音可以帶到我哋嘅節目裏面，可以等佢哋又介紹下佢哋一啲最新嘅研究，一啲係我哋冇諗過，咦，原來呢啲都係屬於歷史研究嘅一個好重要嘅範疇咁樣。 我就希望咧，今季咧，我哋繼續 keep 住之前嗰兩季。即係我哋可以話俾大家聽，其實歷史係好好玩嘅， 去繼承呢個文化嘛， 唔悶嘅。然後再落去就係睇到，譬如話，究竟喺香港，可能我哋做歷史研究係乜嘢一回事？即係我期盼我亦都預計啦，跟住落嚟我哋會請好多我哋嘅朋友啦，好多同行啦、同工啦上嚟啦，去分享，譬如香港嘅歷史教育啦，或者以至到歷史研究咯。其實我哋可能面對緊個處境係點樣啦，然後大家嘅興趣係點樣掘出嚟嘅？因為我都知道其實歷史係一個好浩瀚嘅一個大嘅範圍，但係大家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都會有自己嘅專長。 但專長與專長之間的對話是怎樣呢？我希望今季我們可以盡量呈現到這個向度給大家看。 我自己的想法就相當簡單，我希望這個午夜的節目就繼續真的有一個午夜的效果，即我希望大家 放縱一點 可以是放縱一點，但夜晚11點大家欣賞的時候都可能眼睡，就我們希望保持到 就算是講什麼題目什麼內容都好，就大家是能夠喂有些東西除了是輕鬆的看得到明白的之外，還有些深度可以在這個寂靜的時候夜晚的時候有些反思，這樣都是好事。嘉誠呢， 講繼承做我們今天的主題嘛，又是第一集，咁點解我哋即係同繼承有關呢？就係、歷史好大程度上就係叫我哋去明白過去，然後就讓我哋將過去嘅經驗可以繼續發揮落去。咁某程度上，即係史學都係一種咧，我哋繼承過去嘅一種學問。咁呢個第一啦。但係我個問題係新係咪一定好過舊？咁我哋有時好多希望喺學術界裏面咧，就係有啲新嘅發現，咁啊取代啲舊嘅講法，咁啊即係可能係有一啲研究範式嘅轉變啊，或者有啲新嘅題目、新嘅資料出嚟，咁讓我哋咧產生一啲新知。咁呢個就係即係我哋可能做學問嘅一個即係基本嘅一個諗法。咁但係咧，我哋即係係咪新一定如舊？咁呢個咁嘅考慮就係我哋亦都要知道究竟過去講過啲咩嘢，咁啊同埋有啲咩嘅結論啊，咁我哋就要在这样的基础上面呢，咁就将新胜旧又好，旧胜新又好，但起码都要有个全面啲啲嘅认知啦。 我觉得喺历史上面啦，或者喺日常生活啦，甚至係学术研究呢，都有一个同样嘅即有趣嘅一点，即係继承有两种。一种呢就係、好好嘅继承，即係话我遇到正话加齐所讲，真係有啲嘢想做嘅新嘢，我哋就去继承咗佢啦，或者係点。而更加弊嘅可能就係人類有極限，所以我哋冇辦法唔咧為繼承而繼承，為學問而學問。即係話可能我哋做嘅時候，你未必有新發現，但你都一定要繼續做某啲嘢。當然有發現都係好啦，但係更加有陣時可能會有啲情況，你必須要做某啲事去做。而繼承都係嘅，咁你前任無啦啦離開咗，咁你就焗住一定要做繼承。咁所以依句都係繼承呢個問題，點解第一集都係講緊呢個人類嘅界限嘅問題？係永續係咪真係可能嘅咧？係嘛？呢啲嘅話題咧，其實係要好好地去諗下。 今日咧，我哋講繼承啦。頭先阿嘉齊講咗一樣好重要嘅就係、是，其實乜嘢人會諗繼承？即係話，譬如好似我自己咁諗啊，我星斗市民嚟嘅啫，咁又冇一個產業，即係可能供緊層樓咁樣，咁層樓未供完，感覺上都未係你噶嘛，啱唔啱啊？咁你如果冇一個需要去諗啊，即係譬如話我冇下一代，如果我冇下一代嘅話，我需唔需要去諗我要俾乜嘢嘢下一代？咁如果我冇一樣恆產嘅可以遺傳落去嘅時候，咁我根本唔需要諗一個繼承嘅問題。所以如果我哋用翻中國史嘅角度切入先啦，一間可能我哋可以分享好多世界各地嘅例子啦、去睇繼承嘅話，其實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係喺個農業社會入邊，即係催生咗可能有啲積累咗資產嘅家族啊。即係我哋唔好講到帝王將相先啦，我哋可能講下一個普通大户家庭先啦。咁佢牽涉到甚至乎可能以前父權社會或者一夫多妻制嘅時候，咁佢可能有好多子孫啦。咁佢又有一個行產啦。咁我喺度諗啦，我嘅土地啦，我嘅資產啦嘅分配嘅時候，同埋點樣將我呢個家族移綿落去咧？即係中國人扎根咗喺個土地同埋個農業社會上面，佢會想像就係點樣將自己個家族移綿，而呢個移綿入邊又牽涉到有啲財產嘅分配。所以先至會出現繼承嘅問題，然後就會引申好多嘅問題啦。譬如話啲仔究竟係咩質地啦，係啊，佢哋嗰個學養係點啊，條件係點啊，邊一個先至足以繼承我作為一個家族一個首長嘅呢一個職位咧？咁樣咁庶出嗰啲又點樣咧？跟住佢又會分大中小中啦，即係可能我哋周初封建落嚟嘅心態。咁今日我哋就簡單好多啦，大家都係應該係一夫一妻制啊，照正常啊咁樣嘅，我哋就冇必要去諗咁多嘅嘢啦。但係問題仍然存在嘅，就係、是、星斗市民同埋有權有勢嘅人之間，佢哋睇繼承，我諗係有兩個完全唔同嘅角度出發。 同埋我自己都會覺得咧，就係我作為一個女性啊。咁你始終喺一個中國人嘅社會裏面，其實都會係有重男輕女。咁當然而家就已經即係好咗好多啦，即係好多父母都唔會計較係男定女。其實男女個性別其實都係好影響緊個繼承，特別喺一個中國嘅社會裏面，其實女性係可以係咩都冇噶嘛，即係咩都冇辦法繼承到你父親噶嘛，甚至乎可能就係你嫁咗之後，可能係你嘅丈夫去繼承咗你自己父系裏面一啲嘅即係我是外家嗰邊嘅嘢。咁所以你會睇到就係繼承呢個問題，其實係可以 個複雜性係好多。就算去到而家，我哋雖然話就話好似睇落去個社會平等咗，女性都有張繼承權，但其實亦都有好多人嘅心目中係覺得男仔先至係最重要。即係呢個觀念都係仲係 即係有嘢都係留翻俾個男仔啦， 係梗係留俾個仔 啦，唔使搞咁多嘢啦。 我早兩日睇有段紀錄片咧，講錦田咧某啲村咧，仲會講八十年代咧嗰啲紀錄片仲會寫，仲會講佢哋咩阿爸耕田咧就仔享福嘅，關個女咩事咧？ 前人種樹，後人乘涼， 後人就男人。 湯顯閒嗰個觀點有趣係即係佢本身自己係一個好新思想嘅一個女性，但佢面對緊嘅可能其實有啲各種各樣思想仲喺佢面前，而佢冇辦法唔去調適，係嘛？佢亦都要接受，因為別人咁樣諗，或者自己父母咁樣諗，自己家庭咁樣諗，唔係自己新一代可以左右，即係唔係咁簡單可以左右。 係啊，其實我哋你諗下咧，近一百年五四以後咧，我哋講嗰個反封建咧，反封建就係我哋唔再用以前嘅人嗰種繼承嘅角度你去思考嘛，即係所謂封建，你諗下就係、是、繼承嘅一個考慮。點解嗰個產業要去留落去俾某啲咁嘅人？係啊，咁同埋我喺度經營所有嘅嘢，原來唔係就係為咗我自己，唔係我威我負責，即係我享福嘅。咁我係要向我嘅子孫負責，亦都向同時向我繼承翻嚟嘅嗰啲祖先去負責，係咁樣一個思考方法。 新時代我諗仲有一樣嘢緊要嘅就係、是、啲子孫自己嘅心態。即係我哋當我哋講緊繼承嘅時候，好多時候可能就係有行產嘅嗰個爸爸佢諗嘅心態啦。然後頭先遠行提咗就係、是、可能呢個爸爸身邊嘅女人嘅心態啦。仲有一樣就係嗰啲細路嘅心態，即係啲細路其實夠唔想唔想繼承你嗰嚿嘢先？即係你個所謂祖業，我想唔想做先？咁然後有啲細路可能好有骨氣喎，即係五世遺產落嚟嘅嗰啲話，我希望用我雙手去開創屬於我自己嘅嘢，我唔需要下下都好似一個真係繼承者嘅身份去繼承我爸爸嘅嘢。咁當然個爸爸可能都俾咗個好好嘅背景佢啦，但係佢仍然想喺呢一個背景上面開創自己嘅事業同自己嘅 career。 所以有時反封建反咗咁耐咧，我哋可能唔知道嗰種繼承嘅心態究竟係咩一回事。今次我哋重溫一下。 係啊，當諗起繼承嘅時候咧，就會諗起另外好多關於人嘅一啲嘅問題啦。咁啊，自己有小朋友啊，咁你會諗，生咗小朋友之後咧，有佢會睇佢長大啦，睇佢成長啦，咁你會諗好多佢之後會點嘅問題，多多少少都會諗下自己啲期望，會有幾多可以放落去啊，或者去點去諗。咁同一時間，屋企人會病啦，會死亡啦，咁呢啲亦都會諗自己人生嘅壽命有冇極限，可以幾長，可以幾短。咁啊，好長嘅壽命或者自己將來可能好早就會死咧，咁啊，將來嘅諗法咧可以好唔同。咁啊，最緊要咩咧？人咧係會變，你對仔女嘅期望咧，未必將來就係咁。咁啊，仲有啲咩咧？之後我哋繼續講落去。好，我哋繼續歷史係咁話。上一節咧，我哋討論咗繼承嘅話題啦。咁呢一節咧，我哋可以講下咧世界上各種各樣繼承嘅一啲方式。咁我諗起繼承咧，即係我自己諗咧最其中一樣咧，就可能係羅馬嘅一啲嘅繼承方法啦。咁啊，所以羅馬其實好長時間係一個共和國啦。我哋話其實羅馬共和嘅歷史都相當之長。咁羅馬共和最終大家都知咧，就係被帝制或者即係呢個親子繼承或者父子繼承嘅模式所取代嘅。咁點解即係羅馬共和會有問題咧？其實當時嘅舊式嘅共和制咧係有啲特性嘅。咁譬如話，我哋話咧佢會用作係羅馬嘅共和作時期咧，就會用咗個執政官咧做佢哋嘅首長啦。咁咧執政官咧，佢哋咧就即係其實簡單好似啲公司 CEO 咁啦，咁樣嘅諗法啦，咁就係管曬所有嘅嘢。咁但係佢咧任期咧只有一年嘅。咁而咧為咗制衡呢一位一年只有一年嘅元首咧，佢亦都要行咧就係雙元首制，即係佢有兩位執政官。咁咧，佢哋咧就會用單雙數月咧嘅方法咧，邊一位做首席嘅即係執政官，然後另外一位咧就有否決權嘅。咁所以你可以諗下咧，即係兩位執政官如果係能夠同心同德，大家係有一個高尚嘅諗法去做咧，咁可以運得好 smooth， 同埋可以做全力制衡。咁但係如果佢哋唔係嘅，佢哋一心諗住咧就要打到佢台，或者背後有各有利益嘅，咁咧其實共和制咧好多時咧就會咁樣面對一個停擺。咁我哋話研究羅馬史嘅專家講共和制嘅帝制其中一個問題就係咩咧？我哋話羅馬共和去到即係公元前後一世紀，即係朱利斯實海撒前嘅一啲嗰啲時候咧，嗰啲嘅軍事嘅軍頭咧，其實已經把持住好多即係上層呢啲執政官嘅地位，同埋因為佢嘅軍事力量咧，亦都制衡住，令到嗰個共和制咧係有一個處於一個撕裂嘅狀況。每一個人上台咧，都係為咗自己嘅利益而強制壓制其他人。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話共和制喺呢個情況咧，就變咗好似冇乜效率。 咁譬如佢亦都令到呢啲嘅軍頭或者獨裁者咧，譬如凱撒咧，得到一啲嘅機會咧，可以上台做到一啲所謂嘅獨裁者啊，或者終生獨裁啊，呢啲咁嘅觀念咧，喺佢所屬嘅時代出現。咁所以背後你可以諗下，就係好遺憾嘅，在世界史裏邊咧，其中一個最偉大或者強嘅帝國啊，羅馬帝國咧嘅誕生咧，其實誕生於消滅共和制度。咁呢個同我哋後來諗下共和就可能係先進於帝制啊，或者一種嘅選舉推舉嘅繼承係比父子繼承嘅先進咧，其實係調翻轉。咁呢個咧可能係歷史裏面其中一個即係要思考嘅一個問題。 其實呢個咧同第一節咧小毛提到話有好多人有期許對於繼承嘅乜嘢嘅時候，我哋留咗一個關鍵就係喺權力周邊嘅人。即係如果喺中國社會就講緊可能啲諸侯啦，一啲可能士大夫啦。咁如果喺歐洲嘅社會，其實講緊係啲嘅貴族啦，一啲嘅王國嘅一啲嘅領袖啦。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就考慮個繼承，唔係純粹單純係話哦，皇帝可以有自己嘅權力，佢決定下一個係邊個。好多時候亦都牽引住好多周邊嘅貴族嘅一啲嘅權力嘅考慮嘅，其中。羅馬帝國之後，其中一個很關鍵的繼承，即係後來就係講緊神聖羅馬帝國啦，十二十三世紀嘅時候，咁佢哋嘅選擇嘅王，所謂嘅亦都可能話有權力嘅嗰個皇帝咧，即係嗰個領袖啦，其實都係透過三個嘅大主教啦，同埋四個嘅世俗國。嘅領袖一起選出嚟嘅，咁呢個選當然可能我哋今天睇好似好有共和， 小圈子選舉， 但係你見到佢哋當時候背後嘅一個考慮就係點樣令到大家自己嘅權益可以互相去制衡，揾一個大家覺得我哋都可以接受嘅人物，去成為咗當時候叫做歐洲某一個即係國域啦，即係當時候講緊係德意志空間呢個位置，即係第二次世界呢個位置裏邊。可以去有一個即係一個領袖嘅位置，咁呢個係比較特殊。我好強調，我覺得我哋往往講繼承嘅時候咧，呢個權力嘅制衡咧，會相對比較少大家去談論嘅一個話題咯。但係反而呢個先係最關鍵嘅因素咯。 樂言頭先提一樣好重要，就係決定繼承嘅力量。即係我諗其實喺除咗我哋睇個人，譬如話最重要嘅就係繼承嘅關聯啦。究竟係乜嘢嘢要傳落去啦？係咪個地位啦、資產啦，定係點樣咧？係邊個傳俾邊個啦？之外，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就係乜嘢力量去促成咗呢一個繼承？咁譬如我哋睇到一啲西方歷史又好明顯嘅，一啲大帝國咧，譬如亞歷山大建立嘅大帝國啦，或者查理曼嘅帝國啦，喺佢哋嗰個偉大國君過身之後咧，就即刻就出現一啲好大嘅分裂。即係我哋會見到，可能其實就係頭先阿樂言講到一樣嘢啦，就係嗰個決定繼承嘅力量長期存在住，或者好似卓言所講，當一啲地方上面嘅一啲軍事力量存在住，甚至乎中央掌權嘅力量存在住，其實佢哋係決定嗰個繼承係唔係好流暢之餘咧，甚至乎個繼承嘅意願係唔係就等於呢一個嗰個打算將啲資產傳落去嘅人嘅嗰個原本嗰個 plan 啊，佢嘅計劃咧，其實都未必能夠好完善咁樣去達成。因為呢啲力量會左右咗佢，咁所以特別係一啲龐大嘅帝國，當佢出現一啲偉大嘅君主係建立呢個帝國嘅時候，而呢個帝國嘅命運係同個偉大君主本身工業係高度掛鈎嘅時候，呢、這個偉大君主突然嘅逝世咧，可能就會導致到個帝國崩解，而出現周邊嘅呢啲力量喺度爭持，去希望得到呢一個所謂繼承嘅權力。 係，即係話小毛講嘅可能係即係亞歷山大帝之後嘅繼業者戰爭，即係我哋話即係亞歷山大即急。突然間咁死，有人認為佢係藥疾死啦，有人認為佢各種各樣嘅疾病而急就好似突然間就死咗。咁佢之後處於一個咁嘅狀態咧，就係佢因為佢龐大嘅帝國，我哋話南起去到埃及啦，北嘅馬其頓啦，東邊可以去到今日巴基斯坦邊嘅一啲嘅位置，一個咁廣大嘅範圍裏邊，其實好多嘅軍頭喺度。咁因為亞歷山大好犀利、好出色，咁所以大家都信奉佢啦。咁但係佢死咗之後咧，咁其實佢嘅帝國係由佢嘅即係佢嘅所謂首席書記官。去苦苦咁支持住，咁佢大抵都想希望維持亞歷山大嘅狀況，咁但係佢下邊嘅軍頭咧，其實都各出奇謀，即係譬如話娶亞歷山大個女啊，用方法，我做你做恩親啊，咁然後做，咁然後就搶條屍擺翻喺今日開羅亞歷山大講嘅位置啦，即係呢啲嘅故事都話俾你知，大家都希望搶奪嗰個嘅繼承，咁。呢次繼業者戰爭亦都導致到亞歷山大呢個遺產就分裂成為所謂嘅幾個希臘化嘅國家，亦都影響住成個歐亞非嘅版圖裏面幾百年嘅一個故事。咁所以其實如果繼承急病咁死，突然間冇咗，咁其實繼承如果做得唔好咧，分裂其實係好可能會出現情況。 所以你會見到好多嗰啲即係 當權者咧，其實佢哋會係為自己個繼承權就做好準備，即係可能佢真係會立曬一啲嘅儲軍啊或者之類嘅，以防有呢啲咁嘅情況出嚟。但其實又好諷刺地就係歷史上亦都話俾佢知，就算你立咗，其實都係可以好亂。即係有好似頭先最開頭翠蓮有講過就係話。其實不是真的好像一個人的意願一樣，你都要看埋你到時即係繼承你那個人是不是有咁嘅能力，同埋佢周邊特別周邊的力量其實是可以真的將整個繼承權推翻嘅嘛。咁、所以你會看到歷史上其實都無論中外歷史都會話俾你知，就算你幾有計劃咧，其實到頭嚟都可能是不是當時嗰、那個君王所諗嘅一樣咯。 咪建立一個大帝國唔係即係喺歷史上我哋見到好多人做到。但建立一個可以長治久安又龐大的帝國是另一件事嚟，係即係我哋頭先啱啱開始講嘅秦始皇，大家而家我哋講緊亞歷山大，咁係並且歷史上我哋仲見到即係好多譬如蒙古嘅大帝國，真係好大啦。咁但係咧嗰個最有名望、最有魅力、最有武力嘅統治者嗰、那個領袖死咗之後，即係秦始皇一死，諗下成個帝國玩完，即係會係咁脆弱嘅一回事。咁但係大家亦都講咗好多咧，係關於嗰、那個當權者、有權者身邊嗰啲人啊，佢嘅情況。嗱，即係我覺得我哋講好多外國嘅歷史咧，咁我哋不妨又有啲咁多去同中國嘅情況比較。有咩唔同咧？其實好奇怪，我哋今日講現代就係講可能遺才社會啊，可能咧就係唔講咁多血緣嘅繼承啊嗰啲問題。但是中國咧喺古代世界傳統社會裏邊咧，佢卻係同歐洲或者其他世界好多嘅地方唔同，因為我哋用科舉制度，我哋係唯才選拔，咁所以即係你喺皇帝身邊嗰啲人咧，佢哋嗰啲官員啊、嗰啲大臣咧，佢哋好多唔係全部啦，但係好多咧都唔係世襲嘅，唔係代代相傳嘅。咁而呢個咁嘅世襲嘅情況，反而係譬如喺西歐或者喺其他世界重要嘅文明。佢哋就係即係用咁嘅方式嚟存在，咁所以即係某程度上係有穩定性嘅，因為君主君王身邊，如果佢哋都係預期係嗰班人世襲嘅，咁啊代代相傳嘅，我係太子公或者我係一個好重要嘅官員，而我父親又係，我個仔都會係，咁我哋就會即係我唔需要有好多野心，好多權謀。啊，咁啊，我只要好好地保存個位置就得。當然偶然都會有啲人會散位嘅，會有人想走出頭嘅。咁但係即係反而可能嗰個制度上面有一定嘅穩定性。嚇、咁啊，呢個我哋要去咁樣考慮，唔係淨係君主嘅繼承，而係其他位置都會有一個可能係世襲嘅繼承。 係啊，喺承接街頭講，即係我哋講，譬如凱撒嘅時期，即係公元前70幾到40幾呢段咁嘅咁嘅 moment 咧嘅羅馬共和，其實好睇到呢樣嘢嘅。咁我哋話元老院，我哋知好似係選舉啦，即係有呢個會議啊，部落亦都有啲嘅選舉嘅權利啦。但係元老院好多規定嘅，譬如話你要選做元老院嘅即係成員咧。你必須要你父親係有一啲嘅元老院嘅資格嘅，或者你被元老院其他成員所推舉。咁簡單講就係、佢唔嗰個執政官當然冇辦法係父死子繼，因為一年啫嘛。咁但係元老院本身咧，就已經係一個好小圈子同埋好血緣關係連結嘅東西， 就似好似貴族政治咁。 係啦，係一群人，其實嗰群人來來去去都係嗰群人。咁而元老院個觀念上，其實都係社會精英嘅，即係佢哋認為嗰啲就係精英。咁所以係一個強力世襲嘅一個部分。咁所以你冇。 都可以視為一種穩定的工作。 係啊，所以佢冇，亦都冇可能話你選到執政官，因為你由元老院出身做執政官，所以嗰啲執政官背後其實都係嗰啲嘅家族或者嗰啲家庭而嚟。咁佢哋好多嘅妻子啊，好多嘅太太或者一啲嘅，甚至乎係情婦咧，亦都係會喺呢啲嘅過程中有好多嘅角色。咁譬如即係我哋話凱撒嘅其中呢個情婦，亦都係後來唔少之後嘅呢個名人嘅即係嘅後代嘅人。咁所以背後其實有一個諗法，就係好似個共和係好現代，話我哋而家講嗰種嘢，但其實當時咧都係一種強力、有世襲、有血親喺度運作緊嘅一種模式。 我覺得咧，其實咧頭先大家都提到制度啦，即係我哋牽涉到譬如話繼承，我哋會講制度，但係繼承嘅制度之餘，仍然有好多嘅人性，即係譬如我哋好似譬如頭先嘉齊提到蒙古，我哋知道蒙古帝國其實佢選大學係有制度嘅，即係會有大會啦，係啦， 一齊翻去， 係啦，即係但係你都見到有呢、這、一個譬如呢一、這個忽必烈阿里不哥嘅戰爭，即係你會見到其實好似已經選定咗個繼任人，但係佢仍然會受到好多其他嘅勢力或者嚟自其他嘅競逐者嘅一啲衝擊。咁去到嗰個位置其實就係人性啦，即係你係選出嚟嘅，咁大家選出嚟嘅點解我唔服？但我有兵在手嘅時候，我仍然可以做好多功夫。呢、這個可能就係封建政治底下其中一個好解唔到嘅結啊！ 即係當大家都有權去爭嘅時候，或者大家同屬於一個所謂 royal family， 即係個皇室入面嘅時候，咁點解一定要係你作為繼任人呢？咁我都有呢一個咁嘅身份，我都有血緣嘅關係時候，點解我一定要屈服呢？ 所以東亞世界就好多嘅歷朝歷代， 好多例子啦， 都係當然佢有好多嘅紛亂啦，所以好多嘅國家點解要親近用嫡長子血緣嘅制度去做，就係佢覺得呢樣嘢可以避免個繼承往後會帶嚟一啲嘅可能好多嘅陣痛啦。咁當然呢一樣嘢都會牽涉到嘅就係嗰個嫡長子會突然之間唔見咗啦，突然之間唔適合噶嘛， 咁你死咗啊， 死咗或者被廢啊咁嗰啲啦，係啊。 是啊，所以我哋讲緊嘅有关嘅话题就係世界各地呢有好多所谓继承嘅方式嘅。咁好似呢喺好多情况之下呢都 work 嘅，都可以做继承。咁但係只要喺继承嘅时候有各种嘅力量，当中有各种嘅唔服气或者各种嘅情况或者一啲特殊嘅变化呢，继承呢永远呢都係困难重重。有啲问题呢我哋之后继续讲落去。诶，各位好，翻到嚟第三节嘅历史系咁话。上一节咧，我哋讲咗好多啊继承嘅可能啦，然后咧佢点样千算万算都会出各种各样问题。 嗯， 但系咧，因为呢啲嘅隐形呢啲问题咧，各个地方你都有啲唔同嘅继承方式，甚至乎即系今日睇咧，嗰啲继承方式可能好奇怪都唔定啊。 其中当然，如果你话成个喺东亚世界响，我哋上一节提到嘅就系讲紧嫡长子继承嘅方法啦，就系当时候嘅皇帝或者国王或者唔同历朝历代嘅领袖，佢哋觉得呢一个系最确保佢嗰个制度可以恒久去继续嘅。因为其实点解嫡长子有关键呢，就是、因为嫡长子系大家期待佢系最接近国王嘅嗰个人，而更加重要嘅就系其实喺宫廷嘅一样嘢好关键嘅，一啲嘅皇室嘅教育啊。咁啊，皇室教育係令到佢有一個準備，佢覺得佢係一定要適合做一個國王嘅。咁呢個係好關鍵嘅。咁當然我哋睇到去到某啲嘅朝代，嫡長子未必係一個咁適合嘅。咁明朝當然好強，會好討論呢個問題啦。但去到清朝就覺得，咦，好似見到明朝呢個效果唔係好理想啦，所以去到康乾嘅時候就用一個秘密嘅方法去，即係唔俾皇子知道。你知道，別康熙咁多仔啦，咁大家。費事佢哋爭啦，咁就所以秘密就立儲啦。當然就秘密立儲就會面對一個問題啦。咁你一走，咁嗰啲儲又話自己係儲嘅時候，即係個即係皇儲嘅時候，就會變成大家有個衝突喺度啦。咁但係你會見，不過呢一個制度去到由雍正之後過渡到乾隆咧，就似乎好順利啦。因為乾隆相當比較名正言順啦。咁呢個令到大家，因為而更加重要嘅，我相信大家覺得名正言順嘅背後係呢位王子佢好努力地去接受皇室嘅國王嘅教育，呢個係令到我哋知道佢係適合作為一個繼承者。咁樣嫡長子，我覺得係比較流行嘅一個方法啦。另外就係兄終弟及啦，或者係有啲係阿伯啦、叔啦都可以繼位啦。 我諗下即係。中國歷史咁樣嘅世界咁睇啦，最早嘅繼承方式就係贍養嘛， 贍養啫， 贍養咁點啊？贍養就係個即係皇朝統治者啦嚇，統治者佢就係即係按住佢嘅睇法，就揾一個唔係佢屋企人嘅繼承者，咁啊即係佢去選嘅最賢能嗰一個。咁啊姚舜你要小心啲啦，係啊，點解啊？因為阿姚要阿舜娶咗佢兩個女，咁然後佢先繼承嘅， 即係女世制度嚟嘅， 都會係一個女世制度。係 啊，咁佢咪佢考察過，覺得佢叻先將兩個女嫁俾佢嘅。咁啊頭先我哋睇到話東亞嗰個繼承模式咧，即係一個典型嘅妻多夫賤嘅格局嚟。即係你有咩情況底下，你要諗咁多嘢咧？如果你一個老婆一個仔，冇嘢好諗啦。N 咁多老婆 ，N 咁多仔，你要諗啦。 但係一個老婆一個仔又有另一樣嘢。 先問佢妻多夫賤，好似有啲 唔係即係咁講啫。你話你當個繼承嘅問題出現，即係當你 身同感受， 即係你好似晉武帝，即係唔係，即係好似晉武帝咁樣咁多個老婆，你連去邊度過夜，你都要揾架洋車 嚟。你諗下嘅時候，即係好多個妻咧，唔係一定浪漫噶嘛。 係啊係啊， 係咩回事？ 係啦，冇錯。 其實呢樣嘢都同繼承嗰個諗法有關。嗱，如果天下係公器嚟嘅，唔係一家姓。咁冇問題啦。咁你使乜娶咁多老婆翻嚟啫？但問題係你係家天下，所有嘢都係你嘅家族之下，你要確保自己有繼承人。咁所以先要唔係娶一個，要娶 N 個，咁所以確保有 N 個後代。咁但係產生 N 個後代就問題大， 就好大問題。 同時嗰啲貴族自己本身就係希望可以自己個嗰個女孩子可以為佢哋嘅家族。 透過個繼承人去獲得某啲嘅好處，即係所謂嘅外戚。咁呢樣嘢都好關鍵，好多外戚就憑住 外戚皇族啊嗰啲咁嘅嘢， 憑住一個人咁成為繼承者之後，佢就獲得好大嘅優待。 但係諗下，我哋譬如係中國嘅商朝，商朝就輕中帝級啊嘛。 係啊， 咁啊，即係點樣嗰一代嘅人死鬼曬，先再換下一代嘅，即係嗰啲人上嚟。咁呢個就即係確保有人可以繼承，亦都唔需要咁擔心你嗰、那個嗰一脈啊，嗰個血脈係咪可以延續落去？因為你阿爸生咗咁多個兄弟俾你，咁啊正啊。咁但係兄弟之間。兄弟之間 出 大問題啦，因為如果唔係兄中弟及嘅話， 係啊， 咁嗰啲兄弟就變成咗可能嘅競爭者啦嘛。所以點解要喺周朝開始嘅嫡長子繼承？ 所以周代確立咗封建咧，分咗大宗小宗咧，即係你如果一路咁樣睇翻落去嘅時候咧，佢個制度係真係糾正咗商代一啲。即係我哋見到好似出問題嘅地方，咁亦都可以睇到就係嗰個可能個帝國本身嘅擴張，即係呢個情況可能我諗睇西方都有嘅，羅馬帝國，譬如四帝共治嘅時代，你會見到點解要有幾個帝共治呢？其實佢共治嗰啲地方可能啲偏遠啲，係個中央勢力難以企及嘅地方嚟。咁你我用中國式嘅術語叫平凡皇室啦，但同時亦都可以做到好多封建時代一啲對於繼承想法相關嘅事，譬如好似話周室講嘅輕滅。國繼絕世，即係話我滅咗商朝啦咁樣，但係你啲遺族我仍然會好好咁安置你嘅。其實呢個某程度上都係另一種嘅繼承嚟噶嘛，即係你唔好滅曬曬你成個族，係啊，俾翻佢哋嘅後人封翻喺呢個東方，咁我哋又揾啲三監監住佢，係嘛？咁亦都可以平反住個皇室，佢啲姬姓嘅就出曬去。咁其實中西方嘅歷史都可以反映到喺呢一個位咧，有啲雷同之處，即係當個帝國擴展嘅時候。 係啊，正話都講咗羅馬史嗰啲部分咧，即係之前譬如我哋話共和滅亡可能係凱撒同埋之後奧古斯都啦。咁奧古斯都之後就大家都可能聽過，譬如暴君尼禄咁又出現咗強烈嘅混亂，一年有四個皇帝都俾人殺死咗，咁然後先至會出現所謂五賢帝嘅時期。咁無論五賢帝或五賢君時期咧，其實相對係羅馬帝國時候比較升平啲嘅時候咧，就係公元一二世紀之間咁嘅狀況。咁我哋話依個時候咧，其實咧羅馬帝國咧通常都係用所謂養子制繼承制，咁即係話佢唔用，譬如即係奧古斯都係凱撒嘅養子啦，即係佢唔係真係揀一個親生仔，咁都有啲係無奈嘅，曾經有一個係親生仔嘅，咁但係唔係因為佢係親生仔所以選，更加多係。佢會喺其實軍好多時係將軍或者軍頭裏面揀啲有潛質嘅人，然後認養佢做養子。咁咧認養子咧有啲有趣嘅，就譬如咧佢哋會選擇咧互相認，即係話我要你做養子，但係你要揀一個我心儀嘅人做養子，所以我死咗之後就你做皇帝，但係你嘅下一任咧已經。決定 指定繼承人， 互相指定對方嘅 承讓嚟 嘅 都 係， 嗱隔代 繼承，原來係權力平衡，即係互相啲軍頭之間就傾下，我就俾你做，你繼續開放，你又俾我做，我又繼續改革。即係咁樣嘅一種模式， 即係某程度上一大班寡頭，一大班軍頭， 啲 咁 相，全部係 嗰啲地方 有共同利益嘅情況。 咁所以五賢帝時期有，所以就出現有互相認養養子啦，有兄中弟及啦，全部都齊嘅。咁譬如但係咧去到第五位奧利略咧，奧利略咧出名就係哲學家皇帝，即係佢自己係哲學家思想，亦都係非常強力嘅軍人，佢打贏咗安息帝國，即係非常強，因為之前一直打唔贏，佢先打贏。咁然後但係佢咧就有個長子，咁然後咧佢咧就。培養佢，由細到大都培養。咁應該就係正話阿岳源所講，萬千寵愛啦，齊曬培養啦，繼承穩定啦。咁呢位咧就係所謂康茂德。咁咧康茂德咧，大家要聽咯，可能咧就係羅馬史嘅人咧，全部人都認為佢咧就係破壞咗羅馬帝國嘅一個人。咁而點解咧？就因為佢做咗好多好神奇嘅事。繼任之後咧，可能自信心不足啦，因為大家都認為佢係軍頭就養子，佢就係親生仔啦。咁大家都會咧男性氣概唔夠啦，然後就咁。咁然後佢家姐咧又暗殺佢喎，睇場戲咧暗殺佢，要佢死咁樣啦。因為佢家姐係啲弄權嘅。咁又出現一個問題就係佢咧好似自己有啲奇怪。咁佢咧就會落場咧，同啲角鬥士打交啦，即係要展示自己有幾咁 man 啊，幾咁勁啊。咁然後咧，政治又唔理啦，又把即係俾啲其他人去管，咁然後搞到咧羅馬史饑荒。咁然後最尾咧就俾人暗殺就死，咁亦都導致之後一個好漫長時間所謂嘅羅馬嘅崩潰啊衰落，好長時間大家都認為佢係即係昏君，咁亦都俾所以大家都可能好出名嘅就係嗰位唔好嘅皇帝死咗之後咧，就有叫頸抹殺。就即係將佢嘅所有嘅資料啦，佢嘅錢幣所有嘢，全部啲頭像全部整爛曬佢，當佢唔存在咁樣。咁就背後啲咩咧？就係我哋以為好好嘅即係父死子繼、嫡長子繼承嘅一個咁嘅方式咧， 可能在羅馬人心目中認為養子繼承法呢才是更加好的選擇。咁所以我哋中國人以為是最好的嘢呢、其實不一定是最好的。 所以我會覺得是看看那個制度怎樣慢慢確立，其實是一種思想的灌輸，我都可以講。即是你會看到孔子其實他會提倡到禪讓呢樣嘢好好，但亦都有另一樣嘢教咗我哋，就係咩長幼有序。即係其實長幼有序好緊要嘅，即係話俾其實係要話俾個做庶子嘅知，就係你要知長幼有序。 你冇機會㗎啦。 係你點樣都唔可以同個敵爭。即係其實會係用一種另一種嘅方法灌輸，所以就會出現咗好似阿頭先長講咁，喺羅馬人嘅心目中，可能養子繼承先至係最好嘅。但如果喺我哋中國嚟講，其實我哋養子繼承係冇嘅，即係可以揀嘅話係唔會揀個養子嘅嘛，係咯，即係你係將嘢俾咗人。 呢個嫡長子嘅事情咧，有一個好有趣嘅例子，我哋朝鮮半島可以講嘅，就係任神窩亂嘅時候孫祖啦，因為佢怕佢就話寧願咧就死喺大明嘅土地上面咧，都唔可以死喺日本人嘅武士刀之下，咁所以佢就話誒打個電話落去北京就話，可唔可以搬入去 打電話？ 打電話， 個電話咪賣啦， 申請移民 先電話嚟啊嘛， 同我 check 下。 咁啊，申請移民咧就走入去遼東啦，咁佢就留低咗當時候一個比較正常同埋有魄力嘅第二仔，就係光海軍。咁因為佢大仔叫林海軍，就係中意啲偷呃拐騙啊，即係燒人屋企啊嗰啲嚟咯， 周周走嗰啲啦，出遊嗰啲。 係啦，咁就林海軍本來應該係屬於細子嚟嘅，咁就光海軍成為世子啦，咁其實就好多當時候留守喺漢陽嘅人係好欣賞呢一位年輕嘅王子啦，咁但係呢位王子出現咗問題啦，就叻咗啊，太叻啦，阿爸本來都諗住你都係世子嚟㗎，俾你做啦，我大仔唔得，咁啊點知咧啊俾阿爸好彩喎，佢個正妃突然之間生咗個細蚊仔出嚟，就識個好細個小朋友，佢就真係嫡長子啦。咁就開始阿爸就覺得，喂，你而家個權咁大，我冇曬 face， 我要走佬啫， 要 申請移民。而家我翻嚟，咁我喺漢陽城，咁點算咧？咁所以就開始就有一個光海軍同埋呢個孫祖之間嘅衝突啦。而最有趣嘅係咩咧？呢個細子嘅名次咧，就唔可以係孫祖自己確立嘅。孫祖已經諗住拖啦，而同事嘅就有一個好重嘅勢力去配，即係配入去咧，就係明朝啦。明朝嘅理由話，呢個唔係嫡長子，所以我哋唔可以封世子稱號。所以明朝咧係佢申請咗五次嘅，我想即係打電話打五次都話唔批嘅。最後點解？ 因為萬力冇開工， 萬力就忙緊，自己都辦緊呢啲咁嘅繼承嘢。 咁最後點解會批咧？就係明朝派一個特使，即係去 check 佢，即係有個審查官就走去審查，究竟你係。是咪呢個係咪個細子有問題啊？最後就話個細子黐咗線啊，所以咧真係即係話林海軍即係阿光海軍個爸阿哥哥黐咗線，咁佢就確保咗光海軍真係可以做到國王啦。但係光海軍自己繼承咗之後，佢面對住係佢哥哥啦，同埋佢嗰個親生細佬個問題啦，於是乎就殺咗佢兩個。 咪但係孫祖同期就係萬力啦， 係 萬力都係犯緊佢 都 係 同樣嘅情況。 但係無論孫祖好萬力又好，佢哋喺度考慮繼承嗰個情況咧，究竟佢係諗緊自己個好處、自己個喜好，定係諗緊佢嗰個帝國嘅萬年嘅江山？ 呢個真係重要問題。呢個係好重要嘅重點。不過呢度頭先阿樂言提出呢個故仔咧，我哋可以再加多一句就係、是，原來喺東亞世界好得意。有啲國家咧，佢處於一個叫做凡屬國嘅身份底下咧，佢嘅繼承咧係唔係淨係自己話點就點， 不能自決。 係啊，即係因為有個天朝動喺度嘅時候，佢要上報啦。嗱，我而家揀呢一個咁樣嘅細子啦，咁要天朝岌咗頭先得噶嘛。 原來佢撞啱係真會諗嘅喎，唔係 撞啱萬力冇開工冇岌頭咁啊，就係出曬事咯。 係啊，嗱，我哋話咧帝制啦，東西方嘅帝制裏邊，即係雖然我哋話西方可能有啲羅馬帝國時期可能有養子嘅繼承，但背後其實一樣嘢就係、是。我點都要認翻佢係仔女先，咁所以嗰個家族或者家庭咧，同嗰個國家之間依然係有緊密嘅關係。下一節繼續講。各位好，翻到嚟第四節嘅歷史係咁話啦。我哋上一節咧講好多嘅關帝制之下嘅繼承人嘅問題啦，同埋種種可能會出現嘅差錯啦，同埋出現嘅一啲事。咁我哋話咧，即係繼承人咧，即係個問題係咩咧？我哋譬如通常都係帝王啊，咁啊定咗個繼承人啦。咁但係個皇帝本身咧，個心境都會變啦，年紀都會變啦。 同埋咧，即係你我哋越嚟越知道咧，人老咗之後咧，其實有種種唔同嘅可能失智啊、思考方面冇咁清晰，種種嘅問題。咁喺一個咁大權力之下，又擁有一個決定繼承嘅情況之下咧，可能會出現好多問題同埋情況。 喺帝制嘅世界係一個好永恆嘅矛盾。咁永恆嘅矛盾係咩？嗱，繼承人嘅確定咧就係所謂國本問題，即係國家根本大政最重要的一件事。點解啊？因為咧，你皇帝冇人會千秋萬世嘅，即係個個都會死嘅、嗯。你死咗，突然之間咁邊個嚟做啊？嚇、 嗯， 邊個繼承你嘅位置？那個位置咁重要啊！嚇、嗯，所有決策都要靠你啦。咁尤其是係越後期嘅中華帝國咧，嗰、那個君主擁有嘅權力同埋佢喺嗰個決策上面嘅重要性係越嚟越提高嘅話，咁、嗯、嗱，即係呢啲咁嘅問題就係第一個考慮，就要早啲立呢個儲君。咁但係立儲君之後咧，如果個君主係夠長命嘅，即係佢啊好好彩或者好唔好彩。佢原來咧唔係立完儲君之後兩嘢就搞掂嘅。 嗰個儲君等咗成世都未到過。 個儲君又要等好耐。嗱，佢又望到頸都長埋。 可能英國嗰個咪 咯。英國嗰位 啊，即係好多個國家啦，譬如阿乾隆、阿嘉慶皇帝啊， 係啊，哇，等到啊， 嗰筆咁長命啊，即係唔似阿乾隆咁，乾隆個老豆阿雍正兩嘢死鬼咗。 雍正都好老啦， 十幾年咁死鬼咗。咁你好快可以繼承到嗱嗰個張力喺度啊，唔係即係頭先卓然提到咧，唔單止係嗰個君主本人，佢可能係隨住年月增長、閲歷嘅豐富，同埋可能係佢對於個繼承人之間嘅互動啊，係會有新嘅考慮。哇！呢、這個仔原來佢以前睇就乖乖地，而家原來係即係風流才子嚟喎。哇！我咪要風流才子敗曬我啲身家啊，敗曬我的江山啊，即係咁樣，可能有一個新嘅考慮。呢、這個第一個情況，第二就係都要諗嗰個繼承者可能本身有佢個不安啊、躁動啊咁樣會。可能佢好孝順嘅，可能咧真係冇咩問題嘅，但係周圍有啲即係所謂奸臣同你同個君主講幾句，喂，佢好似有啲不安於位喎、可能想即係盡快取而代之。諗下嗰個父子嘅張力係咩？就係如果我阿爸死咗，我就係皇帝；我阿爸一日未死，我一日都未必係皇帝。 你一日唔死，我點上啊？咁嗰只 啊，你唔俾我點上？係啊，即係仲有呢個咁樣嘅情況，我諗咧係即係整個所謂封建時代繼承嗰個好大嘅張力咯。 呢個係一個解唔到嘅結啦。即係頭先阿嘉齊提咗一個好重要嘅就係、是、個老豆有冇揀錯人啊咁樣嗰啲。譬如我哋聽到中國歷史多呢啲咁嘅故事啦，你好似楊廣嗰啲咁樣，係咪啊？佢可以扮十幾年嘢嘅， 係乖仔， 係啊，一路扮住乖仔咁樣，跟住獨孤後係最真啲人三妻四妾噶嘛。佢嚟嚟去去得一個老婆。系嘛？阿楊勇啊，花花公子咁樣噶嘛，咁可以有位俾佢做咯。咁你好似韓國嗰啲咁樣，都係一樣咁嘅情況。韓國直頭係奪的啦，好似我哋上季講話朝鮮初年嘅王子之亂兩次啊，即係八兄弟咁樣，跟住最後先至搞到，即係當然其實搞手都係李芳遠啦，即係太宗。係啊，但你可以睇到原來呢啲就係、是、我記得阿柏楊先生喺佢嗰本《中國人史綱》入邊講過一句，我覺得好精彩嘅名句就係、是：封建政治下。整個後宮都係啲毒蛇猛獸嘅嗰啲毒蝨嚟嘅，基本上你係解唔到嘅結嚟嘅，就係爸爸同埋個仔之間張力，佢完全摧毀咗我哋，或者好似頭先遠行講孔子講嘅人倫啊，即係你長有幾有罪都冇用啊，因為其實嗰個權力嘅魔像咧，已經係完全係。是侵蝕曬個人的心靈， 所以其實你咁樣講咧，我頭先聽到嘉齊咁，我都開始諗緊就係話，其實做咗嗰個即係儲君咧，都好慘。即係好似話齋，你真係要扮嘢、你要點樣慢慢將你自己嗰個野心，又唔好俾人利用喎。因為其實可能根本真係個太子未必係有野心噶嘛。即係佢真係我真係一心一意等我爸爸過咗身，咁我可以承繼。但係問題係佢側邊有人會做嘢咯。即係特別就係可能有啲人就乘機利用，你會見到佢好似武則天嗰陣時咁樣，個太子都係被廢，咁當然你史上就一定寫就又話，因為嗰個太子唔係佢生嘅嘛，咁所以佢梗係要廢咗前面嗰個皇后生嗰個太子啦。咁但係等到佢自己在位嗰陣時候，其實佢都不停咁樣轉換個儲君嘅，即係所以你會見到就係裏邊當中嗰種不安嘅情緒，其實係一種你都可以諗係一種政治制衡。 係咯，正話譬如講楊廣嘅情況，楊廣其實最初幾年都幾好嘅，即係都有有野心魄力乜都齊，咁、但係佢徵高麗輸即係徵高麗輸咗之後，好似有啲放棄自己咁、即係好似有啲嘢開始就亂咗龍啦，出咗問題，咁佢就不如去玩啦， 打唔到逆境波， 不如係啦，冇錯，我覺得即係帝制繼承有啲人就係咁，即係佢做咗皇帝之後，喺佢生於富貴，可能佢好順嘅，咁但係一有逆境佢就諗唔到，咁但係楊廣都叫做成功登位，咁但係我哋歷史裏邊我印象深刻就係、是。 即係武帝時期嘅 之王， 係啊嘅蒙古之王。咁我大家都可能會知道，即係其實武帝其實都叫做中國嘅一次盛世，都叫治世。咁但係亦都被好多人批評，即係武帝晚年嘅都啲情況。係 啊， 即係佢其中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佢猜忌之心咧。老嘅時候已經去到不可思議嘅一個地步，即係佢亂曬龍， 咁猜忌自己啲仔， 係啊，大家都知佢仔劉據啦，咁佢其實做太子本來好好地，即係立咗國管啦，如你所講，其實應該穩定可以交替，佢自己都係咁諗，但係佢年紀大嘅時候又信嗰啲嘅即係巫所謂蠱啊，即係信嗰啲人仔公仔吉完你之後咧，你就會有病啊，咁進埋啲咁嘅嘢，然後買啲木頭人落地底，你就會死啊，畫條符落去你就會有事啊，即係信咗嗰啲嘢，咁然後咧佢。信其實嗰啲嘢喺當時時代好正常，咁但係佢深信不疑去到咧，俾人利用就好弊，即係佢下邊有神下叫江充，咁就因為即係佢同太子之間嘅交互，咁就一心咧就要借住呢樣嘢咧就要去害佢啊， 搞掂個太子。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阿劉據嗰時就真係驚。即係佢自己又真係驚，然後結果真係出手同個即係自己嘅武帝派嘅兵去喺城內就械鬥，咁即係結果就係造成咗事實。咁然後無辜之禍，結果就係劉據被殺啦，即係佢後來其實都係俾人殺死，咁就即係被殺啦。然後牽連甚廣，因為劉據牽連嘅就係太子下邊嘅信賴太子嘅一班臣下啦，嗰啲嘅貴族啦，同埋好多個外戚之間咧，就出現咗嚴重嘅啲問題。咁最尾咧，牽連到有十幾萬人係死。咁你話巫蠱之禍背後咧，佢然後咧佢亦都好快咧意識到一個問題，然後就殺咗巫蠱之禍害死佢個仔，佢聲稱認為害死佢個仔嗰班嘅奸臣，佢亦都殺另外一批，咁亦都導致所謂大家出名嘅名將李廣利，因為佢外戚啦，我出去打仗，我輸埋俾匈奴算啦，我即係走佬啦，咁然後亦都被殺啦，咁亦都導致到西北嘅邊防出現咗嚴重嘅問題，咁然後大家可能聽過就係武帝所謂喺輪台呢、這個即係西北嘅地方，即係新疆嘅地方就立咗個輪台诏，咁就講其實講啊唔好屯田啦，我哋應該休養生息啦，其實背後暗示嘅嘢就係咩咧？就係佢自己晚年做呢啲事係有問題，咁我哋話即係田宇慶寫過一篇文章叫《論台照》咧，就係講其實表面上係講輪台嘅田墾問題，即係開墾啊，點樣屯兵問題，但係實質上係講佢晚年心境嘅變化，同埋佢為對自己呢個嘅窮兵黩武嘅政策嘅反思，佢決定要轉翻休養生息，咁呢個亦都代表住即係一個嘅我哋叫做嘅晚年獨裁者嘅反省。 所以其實繼承去對於王朝嘅個關鍵好重要嘅，依、這個亦都係要有一個好穩固嘅制度去做。咁所以歷朝歷代，我哋喺東亞世界，無論特別係中國啦，其實以中國希望就係話有一個好強烈嘅意識形態，令到大家去遵從某啲嘅禮制禮儀，或者甚至乎有法規去約束。咁當然呢個約束就未必。往往人性穩定嘅時候，大家太平盛世嘅時候咧，大家都好接受嘅。咁好多時候就通常呢啲嘅約束。即係實行啊！即係咦爭咁啲嘢喎，例如嫡長子冇長子啊，即係全部都女啊，咁你就又開始就牽涉呢個問題，就係、是、過繼啊。當有過繼嘅時候，好多時候就牽涉好多嘅情況啦。咁喺東亞其中另一個，我哋見到呢一個好父權嘅一種嘅主義嘅建構嘅君主制度，就係、是、以一個咁嘅背景去出發啦。咁啊喺亞洲其實有啲國家就以神權啦，咁例如可能泰國啦，即係我哋今日喺曼谷附近有一個地方叫大城。咁其實當時我哋叫大城王朝啦，或者叫做阿育陀如，阿育陀如，係啦。咁跟住佢係一個依個王朝咧，當時候嘅太王咧，其實佢有一個特別嘅名稱嘅，就係話佢希望唔係純粹話係由民間去選佢，即係佢唔係由神即係民去授權俾佢，而係想將嗰樣嘢去放喺神嗰度。 神君權 神權嗰度，咁所以佢嘅太王嘅意義其實同時間代表佢係濕婆啦，跟住就係呢個 濕婆 啦，同埋菩薩嘅化身。咁我話你聽到佢係菩薩或者濕婆嘅化身， 齊曬噶咯， 係咯。咁以後佢話啲乜嘢，佢點樣繼承落去，大家就會好聽話，好繼承落去。 神講噶嘛呢啲嘢。 所以大成王朝其實喺嗰陣時到後期，其實泰國你會見到佢大成王朝另一個名稱叫做開心的王朝啦。即係人嘅，亦都係有一個咁嘅意味。其實你會見到佢通過呢個神權嘅建構，亦都令到佢維持一個非常穩固嘅王朝啦。去到後來曼谷王朝，即係今天我哋講 拉馬王朝， 其實佢都有類似咁樣嘅意味喺度嘅。即係你見到佢哋都有一個咁樣嘅神權嘅方法去做。不過泰國嘅政策政權同東亞最大唔同係佢好早已經接受咗西式嘅君主立憲嘅想法。 所以呢樣嘢令到佢哋嘅制度有一個意識，就係佢哋君主可能絕對嘅專權，但係同佢亦都有佢哋嘅選擇，但係喺選擇繼承嘅時候咧，有一個民意嘅元素喺裏面，令到佢哋個過繼由拉馬一世到今天拉馬十世啦，啱啱夠兩年嘅時候出現咗拉馬十世啦嘅過程，你見到佢其實唔係話非常之動盪嘅。其中一個好關鍵嘅例子就係佢哋喺即係太王死之前，佢哋會有一個父王。父王其實佢係平起平坐嘅，同呢個太王。但當然要睇情況嘅，有時父王可以過繼位嘅，有時唔會繼位嘅。咁係平衡翻太王嘅權力啦。另一個好特殊嘅制度就係當太王死咧，唔係太王 100% 話我想俾邊個繼位啊，俾邊個繼位，而係佢會考慮到會唔會要揾埋啲僧侶啦，因為神好重要，即係宗教嘅元素好重要，亦都有一啲嘅國家領袖啊喺裏邊去一齊去討論啦。你見到呢樣嘢，亦都係確保咗嗰個制度。呢個制度，我見到如果我哋有咁樣嘅制度，繼承咗，無論你揾邊個繼承，都會得到大家嘅認同。當呢個制度唔存在咧，繼承就會好危險。 但係制度呢樣嘢咧，有時我哋即係可能想到佢好美好，但係可能又係問題嘅原因。頭先講蒙古之王，蒙古之王就係因為有個東宮嘅制度，太子咧就有自己嘅班底喺東宮裏面辦公，幫皇帝咧做好多佢嘅工作，咁啊減低佢負擔。但係佢班底，所以嗰班人有自己嘅考慮嘛。 係冇錯。 咁所以呢個咁嘅制度咧，導致到可能係問題出現都唔定。喺咁嘅封建王朝裏面，最大問題係咩啊？最大嘅競爭者係就皇帝個仔嘅，係 啊， 係啊，父子之間往往可能就會即係刀刃相見。 仲要個仔自己有手下喎，啲手下都要諗我嘅前途喎。喂，我如果我個老細永遠都係第二把交椅嘅話，咁我點上？所以有咩好得過將我個老細拱去做第一把？ 因為老細俾人換咗我。 係啦，所以呢一個就係嗰個人性咯。你個人性喺個封建嘅政治入邊。太多 uncertainties 啦，所以小毛同嘉齊都講咗一樣好重要嘅嘢。某啲一直認為咧，即係皇帝係大權在握啦，擁呢個即係廢立繼承話邊一個人做皇帝嘅一個重任啦，定國本啦。咁但係其實咧，嗰啲王子之間咧，其實都可以各出奇謀，主動咁去諗下咧，點樣去爭奪一個繼承人嘅。有關呢啲話題咧，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Thank you.